声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5:04，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哎，你今天为什么一顿一顿的？ 很开心啊，今天。 为什么呢？ 就感觉直播间里好欢脱啊。 啊，今天来了一位音乐发烧友哈。 是。 让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白岩。让我们 欢迎 白岩。 大家好，我是白岩。 哎呦，这个调儿一出来感觉要听整点新闻。 大家好，我是白岩。 这个是什么 可以吗？可以。 是哈，今天白岩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欢迎大家打开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嗯，同时如果您正在开车也想看一下今天这个播音槽有点浓重的音乐爱好者啊阵容是怎么样呢，也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 是 这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所以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收看今天的视频还有音频的节目了。 是的。 嗯，那今天白岩来到节目当中哈，了解我们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吗？ 了解。 简单说一下你的了解，我看跟我们两个的套路差不多。 感觉 我就是想来唱唱歌， 那可没那么简单。 那很了解，那很了解。对，我们就是一档简单唱歌的节目哈。现在有好多朋友进入到了活力982的直播间的平台当中。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是白岩，大家也可以出一点小问题难为难为他，让他知道我们节目不仅仅是唱歌这么简单。 对， 大家一开始还是别吓唬人家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因为是一档唱歌节目嘛，所以还是要用歌艺征服一下大家。自己平常唱的多吗？ 多。 没事就会唱是吗？ 对。 社会骚扰室友的那种吗？ 甚至骚扰同事。 哎呦我的天哪。那今天就来怎么讲带双引号的骚扰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好，那我现在开始了。 是，就是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听音乐爱好者白岩带来自己的第一首作品。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想问一下杨帅，你在遇到这样的特别怎么讲每天都在唱歌的室友的时候，你的内心活动是？ 我的内心活动是掐死他。 哎，那白岩呢，你觉得你的室友的内心活动是什么？ 已经有人想这么做了。 他们有付诸实施吗？ 还没有。 可以考虑让他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看完之后就不一定怎么做了，他们。 哎，可以看一看，反正觉得哎，在电台唱的还不错，是觉得说哎，平常听听音乐，感受一下这样的熏陶哈， 是 打双引号的熏陶哈。但今天第一首来熏陶我们的歌曲是 《残酷月光》。 哇，第一首就要上难度这么大的吗？ 没有没有，这 你知道，在宿舍如果唱这种鬼哭狼嚎式的这种情歌的话，很容易。就是被揍了。 先来点一下名哈，再给白岩一点点的准备的时间。 是， 爱唱不唱女汉子称霸天下以及 YXC 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音乐爱好者白岩。我们先来听听他的第一首《残酷月光》。 然后把我抛弃，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 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 还有一小段的副歌部分，但是我觉得白岩真的是挑战新歌声有史来最有喜感的一位选手，就是他唱 的时候，你是说他唱的动作吗？ 不是，他唱的时候分分钟想笑场， 而且这是一首伤感的情歌，我刚刚就一直在想， 对，就是这么伤感，为什么唱的这么想笑呢？我们还是通过魔音秀的环节把白岩请回来聊一聊他的音乐故事。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现在我们把本尊请回来了哈，要好好先问一下说这首歌有什么可笑的呢？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没我是在 知道为什么说今天直播间很欢脱吧，从我见到他第一眼开始他就一直乐呵呵的迷之微笑。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是今天那个中午的时候在跟同事啊，同事帮我选歌，我的同事呢很厉害，就是帮我去就是录那首歌的那个朋友。 哦，就今天白岩有准备一首自己的录音 室专辑，已经录制好，然后呢就试了很多遍，然后就觉得这个合不合适，然后后来他觉得呢，反正这个对你来讲音域合适，因为我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所以这歌 我一 样，那还挺合适的。 然后这歌就比较合适，然后呢想着很深情的把它唱完，中午练了很多遍，然后到这儿的时候呢， 为什么 我突然觉得哎呀。也就这样了，自己心里自我放弃了，已经 坐在那儿的时候有一种自暴自弃了的感觉。 对，就这种感觉。 我们这个舞台有这么可怕吗？ 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好了，那接下来还有就是现场嘛，毕竟演唱的时候，不过我觉得今天是 OK 的，因为能感觉到你一直在绷着，但是绷到最后没有破功。 但是感觉因为可能职业的关系，所以他来到这个直播间他不陌生，他不紧张，整个人就特别的轻松， 就带着一种欢乐的气氛在哈。 对， 特别是刚刚的时候没有给大家看到白岩生活当中的一张照片，哎呦，这标志的哈， 连当新闻主播的时候都在笑。 是啊，要揭晓一下白岩的身份了。之前呢是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主播，不过呢因为这个职业特殊性的关系，他通常是在夜间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可能就是大家已经准备休息了，或者已经休息了，但他在上班。 对， 那我就想问说，你们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在直播，就直播跟直播间隙空闲的时候你在干嘛？ 直播就是在睡觉， 睡觉 在看手机。 会鬼哭狼嚎的吧，睡着的同事都好醒， 并不会。哎，但是在上就是在比如说我们一点开始值班哈，这个十二点之前， 这个一点 凌晨一点， 对，是凌晨一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凌晨十二点另外一个主播上节目的时候，我会在那个化妆间开始嚎。 那他有什么反应？ 他没有，因为没有人。 而且凌晨的那个位置是没有人的，以及就是偶尔可能会出现就是这个保洁的叔叔阿姨，但是没有人管你。 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你都会嚎什么歌呢？ 就是那种就是嚎的自己觉得就是别人听了就觉得哇你怎么可以这样唱歌的这种感觉。 就我觉得自己今天特别不对，就嘉宾说自己嚎就算了，我怎么能也能说他嚎、 哎？那你是觉得你是认真的在唱，还是就是在鬼哭狼嚎？ 这肯定是认真的在唱， 当然是认真的在唱。 但是呢，就是 我觉得今天白岩被我们节目搞跑偏了，为了挽回一下形象，要想先给大家听一下白岩正正经经唱歌的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人家可是一个认真的歌手哦。反正这首歌曲呢，也是自己闲暇的时候自己录制的，对不对？ 上学期期末。 嗯，哦，还在上学 啊？不是上学，是我的身份是老师嘛。 哦， 我上学期期末的时候， 我来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吧。 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是你自己的同事，刚刚有个同事在帮你录，对吗？ 对，他帮我修过，好奇，但是这个，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修是这样的，他自己也要声明一点，他是第一次用硬件修，所以效果一般。 这个硬件跟软件修有什么区别？ 就是他不熟、 所以他强调的是本身就唱得好，不是修得好，对不对？ 我们来听听看今天音乐爱好者白岩带来自己录制的作品《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来疼我？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怎么样，是不是这个颜面有挽回来一点点？可能今天我有比较过分的在跟白岩在开玩笑哈，因为他坐在我们直播间一直在笑。其实录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录这首歌的时候啊， 依旧是一首伤感的歌。有什么开心的故事呢？ 全都是开心的故事。其实我自己之前是很喜欢这首歌，也唱过。就是这首歌是完整的，基本上都没问题。然后在录的时候呢，因为你对着话筒，很多时候很近，那个声音就会爆掉。 对。 然后后面就好几个地方是录了很多遍，然后录到那个老师就说 OK 就变可以了，就不要再录了。 所以你就传说当中那个一句话一句话录的是吗？ 没有，我这个是一段 一段一段，然后单句来补。 对， 你看我很懂吧？因为我们节目 一句一句跑委婉， 没有那样。我跟这首歌完成度还是很高的，只有到大家听到后面，如果能听到 完成度高叫 one take 好吗？我们节目当时来过我们台的资深的音乐录音师， 是， 我问过他说，哎，因为我们每年有台庆活动的时候，可能主持人都会录一批歌曲嘛，说我们录歌的时候，你真实的内心活动是怎么样的？他们就说能回去练好了再来吗？然后呢，他又安慰我，他说真的有人是一句一句录的，就我还好，我一段一段录，但是你是整段录完之后单句去补，对不对？ 对， 所以到最后录音师也是有不耐烦的说，差不多就可以了。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是，那这首歌后来你有说他有帮你修，你对他修的这个觉得满意吗？ 他是非常不满意的，但我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我终于可以有一个来听一听，发给朋友来听一听，这个怎么样？听听听，这个怎么样？ 就是录音室水准的歌。 对，我觉得是差不多，就至少能听，而且就算即便大家觉得听得不太好，也有一个理由嘛，就是修的就没修太好，就这样了， 就跟你唱的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 所以白岩是唱的好的话都是我的原因，唱的不好的话这个 锅都得修的原因 是来背是。但不得不提到哈，因为作为一个音乐发烧友来讲，白岩有一个先天的这个优点在这儿，你很难去忽视它，就是它声音极好， 是 而且非常入话筒。那通常我们都要提醒嘉宾，你离近一点，他离那个差不多得有个30厘米远吧，然后依然你听得很清楚， 哇，这是我 穿透力极强， 在专业上受到最大的赞美。 我是想提醒你把话筒拉近一点。是啊，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现场，虽然说带来的这两首歌曲其实都是有点偏伤感的。 对， 其实生活当中的白岩呢，并不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可能嘻嘻哈哈的跟大家笑。他在台上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哈，有正襟危坐的一种感觉，包括平常也有很多的活动去主持。生活当中的你，音乐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其实说实话，如果说我喜欢音乐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惭愧，因为我喜欢的只是唱。然后但是呢，因为唱我了解了音乐的很多东西，就是因为喜欢我就会去学习，就包括在单位里，我这个单位里有老师，他是教声乐的，然后我也愿意学，他也愿意教，然后就非常的默契。然后包括这位同事呢，他是 给人家付费吗？ 不付费啊，就是这个纯这种 业务 上的交流，彼此欣赏， 确定是彼此欣赏吗？ 我确定。然后对，然后因为这个，然后自己关注了节目，然后自己学习了很多关于音乐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就有去学习技巧。 对，很多时候比如说工作之后都在问你有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其实我虽然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说实话，如果我真的喜欢的事情可能还真就是唱歌，但是说实话我唱歌的水平真的是一般，这点我非常非常认可承认。 没关系，因为来我们节目的很多嘉宾他们是专业的歌手了，现在他们都开始说自己一开始唱的极不好，而且老师也不肯定他们， 是 但就是发奋努力，有你这样的韧劲儿，所以可能过几年再来挑战新歌声的话，发现哇，完全不一样的白岩，可以出道的白岩。但其实也想问一下哈，因为刚刚白岩也透露了自己的工作，之前是有做一段时间的新闻播音员，包括现在是名老师，也经常组织一些青少年的活动，而私下里自己是非常喜欢音乐的，并且呢也通过了很多的节目啊，而且也通过专业人士的教导来在系统的学习。 哇哦，你总结得好专业。 是想问一下，接下来是一个大坑了，你要是认真回答。就是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音乐节目涌现，各种类型的，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类呢？或者你最近有homie？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是歌手 啊，我以为你要 freestyle 给我。 freestyle 那个我做不到。 完全不接梗。 对啊，你是说你是想聊嘻哈吗？ 音乐类型就比较喜欢嘻哈，或者喜欢 R&B， 或者就是喜欢伤感的情歌。 我喜欢的还算多，但是如果让我自己去演绎，可能就类似于像我等的花都谢了这种比较伤感的，因为我觉得不是他，就是我情绪的处理，我个人觉得这是我的优势，会稍微细腻一点。 你确定你会处理情绪吗？坐在这儿就 笑 个过 瘾。开心。 这个今天太开心了，主要是。 对，来到这儿确实太开心了哈，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也非常的开心。短发控宝贝秋凉以及糖糖都给你送来了小礼物， 谢谢 啊，还有遇见家淘淘，我们都来点一遍名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持续的关注我们，点击一下关注，这样每天下午18点都可以和我们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当中了。我们是一档既可以听也可以看的节目。那今天白岩来了，其实也带了很多自己的私藏音乐歌单，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需要大家来分享歌单的，可能开车的朋友听到说哎，这品味不错哦，虽然唱的不怎么样，可是品味不错。 瞎说什么大实话。 哎，我自己加的了。是，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英文歌曲，对吗？ 是 Run。 对， 这首 歌曲 对 Run 我推荐的理由 上榜理由是 歌词很好。 这是英文歌。 对，英文的歌词很好。 OK， 现场翻译一下。 对。 就是我了解这首歌是通过我是歌手，是林忆莲唱的。然后之前还有一个版本是那个Leona Lewis 的版本，然后在这个原唱就是 Snow Patrol。 是，那我们来听听原唱，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白岩带来自己的推荐。 首歌曲哈，是因为歌词极好，而且是通过林忆莲在歌手上面的演绎然后很喜欢的。所以你通常听歌是自己会漫无目的的在寻找，还是说听到比如说车上放或者电视里放哪首歌就赶快去找？ 会有，但是我会让我认可的人给我推荐。 比如你认可的人包括？ 我的几个朋友。我觉得在， 就你觉得他很有音乐品味 啊？对，我觉得他的品味是我对我感受不到的，所以我就会去学习，我就会去让他给我推荐。 比如哪些是你朋友推荐给你，你自己喜欢到不行的？ 我朋友推荐给我的，我说一个， 各种在给 我可以做一个，就是在我之前的时候，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 Adele 还没有火，我一个同学呢，他当时在珠海上学。他给我推荐了就是那个 Rolling in the Deep， 当时真的是一点都没火，他把那歌推荐给我。 是陕西话版的吗？英文原版， 一秒破功。 然后接下来这个人就火了，然后以及当时他特别喜欢萨顶顶，那个当时他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听万物生，后来上了大学萨顶顶火了，然后后来就非常 觉得他就像什么潮流风向标， 真的是 他喜欢谁就火谁。 对， 哎呀，那你自己就是有点墙头草的一种感觉。 对，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在音乐品在审美上没有一个特别自己内在的东西是需要去学才能学到的。 哎，再坚信一下自己嘛。今天你要给大家做推荐，除了英文歌曲之外呢，中文今天有带来一首阿令的作品。 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歌手。 这首歌曲的名字跟你自己现在有关系吗？ 有， 这首歌叫未单身。 所以现在是未单身， 未单身也叫伪单身，就是他都是 哦， 这个解读还第一次听说哈。 他这个 MV 的宣传，不是那个歌的宣传的时候，就是未单身、伪单身，就强调的是一种就是介于单身和没单身的状态。 所以特别介于单身和没单身， 是一种暧昧的状态吗？ 这不能细问了，这不能细问。 和暧昧有关，然后也和比如说感情不稳固这种状态有关系。 好，和音乐无关，我们今天统一不八卦。但是呢，提到阿令这首歌曲哈，是因为在歌手的舞台上喜欢他，还是说在之前 就有听过，但是我真的是很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很棒。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诠释了今天音乐爱好者白岩目前感情状态的未单身。 享受未单身的逃脱，彼此不在场的自由，我想你快乐自己放最后。 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白岩给大家的私藏歌单推荐，来自 Aline 的未单身。其实会发现你听歌真的都属于那种偏慢走心然后极煽情的感觉。 是 中英文都是这个样子。你是有刻意的去选，还是说就觉得这一类比较吸引你？ 那就比较吸引我。 那有那种 比较深情 比较燥一点的吗？ 有啊。 会欢脱一点的吗？ 有啊。接下来这首就很欢脱。 接下来这首的名字是 叫死了都要爱， 是信的那个吗？ 是邓紫棋唱的， 是他翻唱的版本。 但我发现那个就是他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信的那个版本就是死了都要爱，然后邓紫棋这个是死了都要逗号爱。 对，他这个其实是回击那些黑他的人。对， 就是说我穿皮裤啊什么。 对对对，我喜欢这个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类似于像喜欢中国有嘻哈这样的节目也是一样的。我跟一个朋友的感受是，就是说虽然听起来他们唱的都感觉很尴尬，但是就是愿意听。 对，莫名的带有一种喜感。 这歌其实就是，虽然那个 rap 部分如果你听了你就不由自主的想笑，但是其实这样的歌你听一听还觉得挺好玩的。 感受一下来自邓紫棋的死了都要爱。 我本身就喜欢我心，其实只看个电影，只去个餐厅，只是想安静的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想起不举起，就是违反你的生理，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了，也随意然而跑来一群鸡，后悔离题， 听着不喘气也是美，直击天上的使命， 让我去遇见 我的河神，永不散尽，让那世界为他们独醒，他们的爱的自信，而是否皆是啊太拥挤，容不下一颗真心，一切美好的都不及，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 让我去遇见 神心下一定定，管他们一大群拼了命往死里单挑，是我们很坚定， 确实啊，最近加入了这个大火的嘻哈元素，所以这首歌曲由邓紫棋的演绎，也是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白岩的推荐。在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老朋友清新 boy hello hello 跟我们打招呼了，朋友 kiss me 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在这里 谢 过大家。是的，接下来呢，白岩其实还有一支 MV 要推荐，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全国第一家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所以在我们这里除了可以欣赏到音乐的分享，也有一些 MV 的分享，大家除了在这个 KTV 当中 K 歌的时候可以欣赏的 MV， 其实有些 MV 还是真的很值得拿出来玩味一下，它拍得很有特点。 对， 这个是相当有特点，因为满屏全是歌词。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它是用镂空的歌词后面附有画面。这个歌呢叫，这个是 30 Seconds to Mars 的一首歌。 我来听听看这首 Walk on Water。 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18点在北京青年广播和大家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你为什么现在也被嘉宾传染了吗？ 就快乐是会传染的，不觉得吗？ 哦，就今天我们的主题可以定为叫做哈哈 哈, 哈。我觉得白岩你同意吗？ 我没有异议。 因为今天整个来了之后，嘉宾就处在一个非常欢脱的状态下。 是。 哎，我特别想问哈，刚刚你推荐的那支 MV，因为你有说它满屏都在飘字幕，我还挺好奇是什么样的。看完了之后，我想问你是在学英语的时候发现这首歌的吗？ 我很喜欢这个乐队，而且他最近出的一首歌叫《Walk on Water》，然后前一段时间推出了这个 MV。 然后我就挺喜欢的，然后就推荐了。 嗯，还挺有特点的哈。 嗯 啊，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板块叫做有故事的好同学， 啊、 其实是要演唱一首你自己跟自己相关的一首音乐，包括它跟你发生了一些怎么样的故事啊，你自己决定是要先唱呢，还是先说呢？ 先唱吧，还是？ 啊、先唱。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白岩带来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曲，名字叫做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A calm surrender to the rush of day, when the heat of the roaring world can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ing moment, 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onder that we got this far.They only learn that the twisting kaleidoscope moves our world in turn. There's a rhyme and reason to the wild outdoors. When the heart of this star-crossed warrior beats in time with yours 我们直播间的门在拍手了， 这声音也太好听了， 确实把今天我们的嘉宾都吓了一大跳、啊 嗯、 但确实我不得不提一下，白岩的声音真的太入话筒了，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照图片看到，就是视频画面看到他已经把 话筒拿得很远， 对，拿到极远，而且我这边的就是声控我基本上已经调到平常的一半的音量， 就还是有 逼的，偶尔有那种声音， 就是说我们声音可能就是有过大的那种提醒。 对， 你真的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而且最后一首歌演绎的确实极棒。怎么样，很短暂的时间跟大家赶快介绍一下你跟这首歌曲的故事吧。 狮子王的主题曲，我很喜欢这个电影吧。 嗯， 然后以及这个我觉得是我能拿出来完整演绎的歌曲，这个其实是最核心的 保留曲目哦，是这样的。哎，那想问一下白岩哈，最后因为我们节目也很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第一次来电台唱歌感觉怎么样？ 还挺好，能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然后唱的还行，我就挺开心的。 哎呀，嘉宾的心态太好了，也希望所有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如果你也想要来到挑战新歌声，来分享自己的歌声的话，也可以把自己演唱的一段视频以及个人的简要介绍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就有可能来到挑战新歌声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音乐生活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白岩，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每天18点都和我们相约在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我们明天见了。最后送上一首白岩今天有提到过的非常喜欢的女歌手，现在已经大红的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接下来要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游戏，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in't like you to hold back.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of you too. Don't forget me.Instead,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